Of course， 有人震撼于这里的东方四大奇迹之一的吴哥窟。有人喜欢这里，到了晚上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放松，然后大家都非常欢乐的享受的酒吧街。还有些朋友喜欢来这里做 SPA。好吧，不管你是什么样的理由来到这里，爱上这里。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开启一样不一样的先例之旅。重点是在11点到12点之间，马上就要吃午餐的时候，我们来好好的说一说先例有哪些美食，来一次美食之旅。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呢，台湾地区的金曲奖也是颁发了，有一位得了好几个大奖，是谁呢？当时就在说，他每次上台领奖的时候就应该说 OK， 现在不跳舞要干嘛，表达自己开心的心情也好，好好的放松也好。来吧，来来，徐佳莹，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你决定跟什么风，太快了所以快了，这次可行不通好吗，听身上线索想说的话，别说你急着走，几个包的预告今晚闷骚一桌的禁锢也要解开，现在不跳舞要干嘛，看你微微的快乐都可体验，停止不见的观看，选择新遗忘，流点汗再回家，现在不跳舞要干嘛，看你有没人愿意起用，就似拨剪爱一个头发，不如消耗热量。 拉拉徐佳莹在去年12月份发行的全新专辑《心理学》当中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当你感到快乐的时候，特别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吃晚餐的时候，这个时候篝火升起，听着旁边的海浪声，真的是觉得现在不跳舞要干嘛呢？前面说到了，在上周刚刚颁完奖的台湾地区的金曲奖当中呢，《心理学》这张专辑呢也是获得了最佳普通话专辑奖，以及拉拉徐佳莹获得了最佳普通话女歌手奖。好吧，接下来让我们带上音乐去旅行，首先出发去往今天第一个要去的餐厅。这个餐厅呢叫做 Kiroya， 是一个 露天吊床的写意餐厅。每一个来到 Kiruya 餐厅门前的人呢，都会被他在荷花池边的一排舒适的露天吊床所深深的吸引住。看到这个露天吊床，总会想到小的时候自己躺在这个露天吊床，妈妈也好，爸爸也好，或者是爷爷奶奶去帮你推，然后享受那个稍微有一点热但是却特别舒服特别慢节奏的夏日午后的生活。所以来到 Kiruya 餐厅，你和朋友或者是知己可以继续的躺坐在床上，然后享用一杯香醇的咖啡，看上一本有趣的书，享受一段悠然自得的时光。好的，说到这个餐厅啊，接下来我们这音乐应该得换一下。刚才说到餐厅的布置非常的优雅舒适，偶尔呢来这里享受一下是未尝不可的。这里的菜呢主打的是高棉的西餐菜，来过这里的朋友说，新鲜鲜榨的那个胡萝卜汁和苹果汁可以说是非常的清甜清新，一口就可以把整个暑气的那种炎热彻底的消除掉。而这里的咖喱软壳蟹的咖喱香味的浓度呢是正正好，辣度也是刚刚好，用咖喱酱汁来拌饭呢更是一种绝配的选择了。而软壳蟹最适合不想动手吃螃蟹的懒人，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吃蟹的过程当中，然后你会发现这个蟹壳早已经被炸得香脆，直接吃下去也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饭后呢当然会少不了各种各样的甜点，但是在吃甜点之前，先把刚才吃的非常浓郁的辣度和浓郁度都刚刚好的咖喱软壳蟹好好的享用一番。 他不爱我， 哎，熟悉的旋律， 牵手的时候太冷清，拥抱的时候 不熟悉的人生 不够靠近。 好啦，你熟悉的迪克牛仔版本的他不爱我。 说话的时候不认真，沉默的时候又太用心。我知道他不爱我，他的眼神说出他的心，我看透了他的心，还有别全是他和他的电影，他不爱我，尽管如此，他还是赢走了我的心。 和莫文蔚的版本相比，迪克牛仔的这个版本好像更加的伤了一些。很多人会选择受到情伤的时候大吃一顿，或者是出去好好的旅行放松一下，让自己达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当中，然后彻底的忘记之前所有的事情。但是后来发现好像挺难的一件事儿。不过说大吃一顿确实是那个当下你可以忘记一些事情，因为特别吃到甜点的时候，甜甜的那种味道会让你的味蕾发生一些变化，然后彻底的让你大脑放空。说到甜点，刚才我们来到了这家非常有特色的 Kroya 餐厅。这个餐厅呢，主打的是露天吊床的写意餐厅。当然，这里的软壳蟹，无论是浓度还是这个辣度，都是刚刚好的。而且这个蟹壳已经被炸得香脆，吃蟹肉呢是非常非常的方便的，很适合不想动手吃螃蟹的懒人。吃完螃蟹有一点腻，需要解一解腻，最好是甜食。所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上一下甜点。来到仙丽，你会发现香蕉似乎是仙丽所有的甜品当中的当家花旦，几乎每一个甜品当中都会有香蕉这个物种的存在。大厨们通常会把香蕉厚切，切成片，切成片之后呢，包裹着一个薄薄的饼，薄薄的饼之后呢，放到这个锅上去进行香煎，香煎好出来这个脆度是刚刚好的，又不会这个火候太过，然后这个时候呢，浇上一些巧克力酱。有一些爱吃甜食的朋友，上面还有一层奶油慕斯，很多人说会甜到你的心坎里去。有人说太甜，那换一种杏仁蛋糕呢，也是这里的很大的特色。杏仁蛋糕会做成心太软半雪球，然后呢，杏仁皮是外焦里嫩，嫩当然是非常的甜美，非常的酥软了。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是一首非常经典的《他不爱我》，但是是翻唱作品。下面这首作品呢，更加的经典。有人说自己每天都在喊着想要减肥，想要瘦身，但是对这个甜点，对甜食完全没有任何的抵抗力，真的是没有办法，一遇到就只能像这首歌的歌名一样 OK， 偏偏喜欢你。 挥不去苦闷，散不去，为何我心一片空虚，感情已失去，一切都失去，满腔恨愁不可消除。为何你的嘴里总是那一句，为何我的心不会死，明白到爱失去，一切都不去，我又为何偏偏喜欢你，爱已是负累，相爱似受罪，心底如今满苦泪，旧日情如醉，此际怕偏偏痴心想见你，为何我心分秒想着过过去，为何你一点都不记起，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为何偏偏喜欢你，情意已失去，恩爱都失去，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 有一些经典的作品，什么时候听都会被歌声、被这首歌词所深深的打动到。很经典的一首作品，来自于陈百强的《偏偏喜欢你》。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四位女生 Rita Ora、 Cardi B、 Charlie XX 以及 BB Rex 合作的一首 Girls， 当中呢反复有唱到说 Say my name, say my name。 11点24分，接下来呢就是说出你的名字的时间。你的名字是什么呢？来听一听焦麦琪她的名字。 我习惯在房里藏一瓶 最后，少了情。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这一时段来关注影视资讯。四天累计票房刚过1.5亿元，上周五上映的《超人总动员2》没能延续上一部皮克斯动画《寻梦环游记》的热度，就连已经上映一周的《侏罗纪世界2》都不如。尽管这部影片在女性主义主题上有所突破，但是仍然无法与中国观众产生共鸣，难以复制《寻梦环游记》的逆袭，最终成绩恐怕很难有较大的突破。选择一个特定的地点进行连续72小时的拍摄，这是日本 NHK 一档访问谈话式纪录片《纪实72小时》的特定模式。由腾讯联合日本 NHK 推出的中国版《纪实72小时》，从2018年1月到2018年7月，在中国风格迥异的13座城市记录13个72小时的真实生活。目前，这档节目正在网络更新。再来关注，在美国加州已经运行17年的好莱坞社区，日前第一次走出美国，落地北京中关村东城园。提起好莱坞社区，国内许多影人可能还感觉陌生。不过，如果提起他服务过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少年派的奇幻漂流》，收视大热电视剧《吸血鬼日记》，大家一定不会陌生。它是会员制服务平台，目前为全球400多家知名传媒及娱乐企业提供专业咨询及配套的辅助服务。好莱坞社区具体落户地址是北二环北侧的航星园，这里已经聚集了猫眼娱乐、光线传媒等公司。好莱坞社区将为中美企业提供跨境路演、影视和新媒体孵化、教育培训，以及从剧本到院线的影视作品全链条咨询服务。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穿裙子的男生，举哑铃的女生，从前的钟声，我都不用太手指着身段，紧抱的肉身，和贫血的灵魂，贯彻不安精神，但世界已无所不能。Hey boy， 跳什么？看见什么是什么 ？Hey girl， 想对什么？前面那个好香哦，吃最苦的唐僧，吃最毒的懒人，不去不可能，只有他们会喊什么样分。Oh oh oh oh yeah， 一心要去看，我爱输也爱还，你我大金好歹不分。世界不放过， 我去戏演，我去一起，我去戏演，我去一起。那个好香哦， 什么？ Yoga 林宥嘉现场版本的《看见什么吃什么》，这看见什么吃什么要分场合啊。上班的时候看见什么吃什么，那可就怪了。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特别是在这个小吃一条街上有很多很多美食的时候，真的是想看见什么吃什么，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是眼大肚子小。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去暹粒好好的感受一次美食之旅。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叫做 The Sun Bar 阳光酒吧，在一个十字街角处。这个酒吧呢，走的是英伦工业风的装修风格，酒吧的吧台灯光非常的绚丽，然后你会发现整齐的摆放着一系列洋酒。可能很多朋友说每个酒吧都是这个样子的呀，这里主打的菜色呢是披萨，披萨呢是烤炉现烤的，全天都可以享受一杯非常便宜的特调鸡尾酒，然后配上多种口味的披萨进行品尝。下面要吃到的这个叫做 Dim Sum， 也是这个酒吧当中的一个改良过的小吃，丰富的馅料做成了可爱的小福袋的形状，然后再进行油炸，上面呢配的酱汁是日式的酱汁。这家的烤鸡翅味道也非常非常的正宗，准确的说呢，它其实是烤全翅，由于用小刀切开过来烤，所以它那个烤的味道啊特别特别的入味，烤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听到滋滋响，放到口里的时候还是会有那种非常的油腻但是非常的过瘾的感觉。吃美食的时候很希望旁边有一个你需要的人。 味道别走高地，你在何地，午夜到傍晚话喝杯水都想你，很想笑但快乐不起，越牵挂却恐怕越会，以后我亦不能亲你。 I wanna be with you, be with you, be with you. 我想问你一下，你听得到吗？ I wanna be with you, be with you, be with you. 离开了那么久，你归家好吗？如末日就在今天，可会太差？记住你轮廓，要我死都不可怕。每段呼吸之间，就只会记得挂念你，坐在这原点来等你。I wanna be with you, be with you, be with you. 我想问你一下，你听得到吗？

每年夏天的时候好像都会听到这首熟悉的作品。 会永远爱我，也许承诺不过证明没把握，不用难过，不用掩饰什么，当结果是那么赤裸裸，其实不必说什么才能离开我，起码那些经过属于我。 莫文蔚，剩下的果实。爱情永远都会带给人很多的伤感和无奈，就像歌词唱的一样，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听起来是件非常无奈的事情，但也许有些果实它就是赤裸裸的，让你不敢面对又无法逃避。有这样心情的时候，带上音乐去旅行吧。在旅行的过程当中，一些邂逅的美景，一些美食，或许可以让你暂时逃离出那种糟糕的状况。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到了暹粒，感受了一下美食之旅。还有一点点时间，接下来我们要去的这家餐厅呢，是可以看画展的慈善餐厅，叫做 Joy to Go。 Joy to Go 呢，是位于暹粒老市场附近的一个餐厅，门面很小，需要我们仔细看才发现这家餐厅其实并不简单。一楼看起来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且没有空调，感觉非常非常的热，但是各位按住你的这个耐心往上走，到了二楼你会发现，哇，瞬间凉快起来了。当然空调有了，也可以看到艺术画展，而且呢每一个角落都是充满着艺术气息的。可以一边看艺术画展，然后又是慈善餐厅，可能有些朋友会说，那价位会不会不菲呀？放心啊，这个餐厅的价格其实是实惠合理的。有爱心的店主呢，还会将一部分的营业收益捐献给儿童慈善机构，去帮助失学啊流浪的儿童。而美食方面，我们来到这家 Joy to Go 餐厅呢，可以看到这里主打的是高棉菜，百香果加芒果冰沙，可以说是真材实料，特别适合夏天吃。还有包括柬埔寨的蔬菜天妇罗，以及有豆角、青椒、胡萝卜等多种口味。柬式的春卷儿以及越南春卷的味道呢，都是在这里非常非常的地道，非常非常的正宗的。无论你点的是柬式春卷，点的还是越南春卷，上来之后可能会发现好像有一点傻傻分不清楚，因为味道实在是太相似了，口感很清爽啊。又是一首熟悉的旋律哦，下半段有一种老歌听不厌的感觉。 都身边讲不出满足，你的温柔怎可以捕捉，越来越近却从不接触。